175集，外传甜心10，想把你留在视线里。亲自教脸色铁青，眉峰紧蹙。罗瑞咬着嘴唇，他以为话说到这儿了，亲子娇该走了吧，可对方岿然不动，他怕自己再这么做下去真会哭出来，那就太丢脸了。他不想总在秦子娇面前难堪出丑，给别人奚落自己的借口。他站起身走向卫生间，刚进卫生间还没来得及关门，门板就被顶住了。罗瑞惊讶地抬头看着秦子娇推门进来了。 你哭什么？我哪句说错了？ 秦子娇那不善的语气竟然带着几分怒意。 没错，我不想和你争论，拜托你走吧。 我走了你就可以尽情相亲了是吗？ 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，罗瑞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炸了。 只要我不喜欢你就行了，你就不用觉得恶心了。 说完这句话，罗瑞只觉得心脏绞痛，心中的委屈和伤心几乎要将他淹没。罗瑞简直要怀疑自己一开始的判断了，秦子娇真的是个好人吗？他对伤害别人毫不在意呀。他的冷漠不仅在外表，就连心也是冰封的。秦子娇看着罗瑞通红的眼睛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罗瑞推开秦子娇就想出去，秦子娇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 你放开，到底脑子里想什么？ 罗瑞没有谈过恋爱，他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男人都是这样让人猜不透，但一定不是所有人都像秦子娇这样冷酷。 我送你回家吧。 我不回家，你才该回家。 罗瑞拼命想把手腕从秦子娇的钳制里抽出来，可秦子娇就是不撒手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怕了你行吗？你回去跟瑶瑶说，我不能再去教他了。他想吃什么，我让人给他送。我不再见你了，这样我恶心不到你了吧？ 秦子娇脸色一变，一把抓住罗瑞的腰，将人直接抱起来，坐在了洗手台上。罗瑞吓了一跳，惊恐地看着秦子娇慢慢逼近的脸。秦子娇双手撑在洗手台上，将罗瑞圈在自己的双臂间。 我妹妹会失望的。你必须去。 不去，我打电话跟他道歉，我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见他，但是我不要再去你家，我也不想再见你。 你想要多少钱随你开。 我不缺钱，我不去。 你再说一遍。 罗瑞垂下眼帘，他没有勇气跟秦子娇那双深邃阴沉的眼睛对视。 我不去。 秦子娇突然捏着他的下巴，强迫他抬起了脸，下一秒冰凉的唇瓣贴上了罗瑞的嘴唇。罗瑞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，石化一般不敢动弹了。秦子娇显然也不擅长接吻，只是在罗瑞的嘴唇上蹭了蹭就分开了。罗瑞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子娇，秦子娇眼中染上一丝尴尬，她低下了头，似乎在平复情绪。罗瑞用力喘了几口气，既忘了哭也忘了生气，他完全被刚才的一切震惊了。 秦子娇是亲了我吗？秦子娇亲了我？怎么可能？是不是我在做梦？不对，这不是做梦。 半晌，秦子娇抬起头，表情已经恢复了平静。 我不应该那么说你，我道歉。 罗瑞眨巴着眼睛，这时候才稍微回过神来，他捂住了嘴唇，一脸震惊地看着秦子娇。秦子娇把他的手扒拉下来，拉着他离开了卫生间。 我送你回家。 罗瑞这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可他依然组织不了语言。秦子娇扭头看着他， 你还要相亲吗？ 罗瑞摇了摇头。秦子娇拽着他离开了酒吧。直到回到车上，罗瑞都还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，像个木偶一样发着愣。 你家地址？ 哦，我家在西荣路。 罗瑞默默地报了一串地址。秦子娇发动了车，开出去几百米后，他猛地一打方向盘，停在了路边。罗瑞有些胆怯地扭头看着秦子娇，秦子娇也看着他。 我们试试吧。 为什么？ 我想跟你试试。 你这叫什么理由？ 秦子娇伸出手，轻轻揉了揉罗瑞的头发。 你让人想把你留在视线里。 啊？什么意思啊？ 你到底想不想？不想就算了。 我想。 罗瑞已经先自己的大脑一步做出了他最真诚的反应。他不管了，就算秦子娇又冷漠又难伺候又怎么样，哪怕他自己都觉得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不靠谱，可如果不试一次，他会后悔一辈子。秦子娇勾了勾唇角，似乎有些高兴。这恐怕是第一次秦子娇为自己而笑。他不知道多少次羡慕过能得到秦子娇最毫无保留的笑容的瑶瑶，哪怕现在他得到的只是一个浅浅的微笑，他也感觉全身轻飘飘的。那个笑容太好看了，让他的身体都暖了起来。罗瑞的心跳快得像打鼓，他的情绪纷乱不堪，可他知道自己是高兴的，那份喜悦已经掩盖了所有。秦子娇重新发动了车。 哎呀，今晚的聚会 你还想去？ 我不去，但我得跟小辉说一声。 罗瑞掏出手机给温小辉发了条短信，他克制住了马上打电话过去倾诉的欲望。秦子娇这才没再说什么。车开到了罗瑞家楼下，罗瑞看着秦子娇的侧脸，有些恋恋不舍。 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我可以亲你吗？ 秦子娇扭头看着他。罗瑞壮着胆子攀住他的肩膀，呼吸因为紧张而变得急促。秦子娇一动不动，罗瑞眨了眨眼睛，凑上去轻轻亲了秦子娇一下。秦子娇身体一动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那一个吻简直把罗瑞的人生都点亮了，半个晚上的阴霾一扫而空。罗瑞咬着嘴唇偷笑了两声。 那我先回去了。 嗯。 罗瑞带着掩不住的笑容下了车，哼着歌走了。秦子娇闭着眼睛躺在椅背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罗瑞一回到家就冲进了浴室，他需要先洗个冷水澡冷静冷静。他现在到处发热，头热心热身体热，再不降降温，他怕自己要爬进卧室了。洗完澡出来，罗瑞稍微冷静了一些，可是想到刚刚的吻和秦子娇说过的话，能在瞬间烧透他的脸颊。这时温小辉正好打了电话回来，估计是看到短信了。罗瑞一接电话，温小辉就是一阵骂。 你搞毛啊你，我叫了一堆人来，结果主角缺席，你是不是皮痒了？ 不是的 baby， 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。 罗瑞激动的整个人在床上打滚。 那个秦子娇他我们接吻了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，传来温小辉匪夷所思的声音。 什么？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他说想我试试。哎呀 baby， 我怎么办呢？我好激动啊，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了。 他怎么这么善变？之前不是挺正经的吗？ 我也不知道啊， 也许是他突然发现我的优点，被我吸引了吧。 所以你就敢放我的鸽子？ 对不起嘛 baby， 那个男生真那么好？要不你发展发展。 我不喜欢这种小男生。算了，你晚点睡，我玩完了去找你。 好，我等你来。 罗瑞现在有一脑子的话想跟温小辉说，像他们小时候约定的那样，谈了恋爱一定要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。谈恋爱？他要和秦子娇谈恋爱了吗？光是想到这三个字都让罗瑞脸红。罗瑞盯着手机看了几秒，给秦子娇发了条短信： 你睡了吗？现在才十点多，应该不会睡那么早吧。 等了十多分钟没有任何回应，罗瑞有些失望。他想秦子娇马上要高考了，估计都休息得很早吧。他好想和秦子娇互道一句晚安。